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今天白天的云量增多，但是扩散条件比较有利，能见度不错，适宜于各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还在怀念刚刚结束的寒假生活时，开学季又到了，中小学生面对开学前的种种焦虑也随之而来，心理学家们称之为开学焦虑症。开学焦虑症有哪些表现？如何应对开学焦虑症呢？有什么样的燃点可以激发新学期学习和生活的热情和动力？本期教育面对面和您一起关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秦天，今天和大家一起关注的话题和开学前的焦虑紧张有关的。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六部门联合规范职业学校校企合作，明确可开展7种合作形式；教育部正式公布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认定结果，虚拟现实类、人工智能类等成为热门的首选专业；高考第二次英语听力机考3月17号举行，专家提示要有针对性的备考。以下是详细内容。教育部等六部门22号联合印发了《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办法明确了职业学校和企业可以结合实际，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就业创业、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方面开展7种形式的合作。根据业内专家的分析，办法的实施将改变我国高级蓝领短缺的现状。此外，教育部相关的负责人表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办学的基本模式，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内在要求，也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所在。日前，教育部正式公示了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认定结果，来自全国高校的612个项目入选，其中虚拟现实类、人工智能类等成为了新工科范围内热门的首选专业。目前我国开设工科专业的本科院校有1000余所，工科专业部点数达到了14000余个，工科专业在校生约占本科生总数的30%。工程教育办学规模全球第一，但是离高等工程教育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互联网时代，获取知识并不困难，难的是学习动力和创新意识的养成。全素要素的链条打通了，才能培养出具有工程感知能力、工程实践能力以及创新实践能力的工程型人才。 3月17号报名参加英语科目第二次听力考试的考生将走进考场完成测试。相关负责老师提醒考生要充分地利用寒假时间，有针对性地备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的教师李晶提示考生，此次备考要注意以下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是要进行适量的练习，英语听力培养的唯一途径就是多听多练，建议考生每周至少听2到3套的北京高考听力往年的试题或模拟试题，训练听力，熟悉听力材料中涉及的日常话题。其次是自主备考时务必要突出重点，根据每年的听力考试的成绩分析，考生往往会在特定的题型上丢分。最后就是要注意听读相结合，建议考生每做完听力阅读题的时候就要朗读一下听力的原文，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试题，还能够通过读来培养语感，训练对事实性信息的进行理解归纳推理的能力。好，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开学前焦虑紧张，一起来帮您赶走开学前的焦虑症。那么首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家庭教育专家穆怀泽老师。穆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初三年级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杨海龙。杨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到底这个开学的焦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前也采访了杨老师的两位学生，他们分别是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初三年级的庞一晨和艾思琪，来听听他们是怎么样看待开学前的焦虑的。 开学焦虑症的话多多少少肯定会有一些的，我个人的话一般都是因为作业，因为平时有很严重的拖延症，所以作业一般都会拖到最后一天才会写完，在没写完作业的时候一直都在担心，哎呀自己的作业会不会写不完，写完作业之后呢又开始担心，哎呀自己是不是少了哪一项没有写，等到真正开始上课的时候也就没觉得有那么焦虑了，可能这些焦虑就是因为从那么安逸的日子里想一想就要回到原来那么艰辛的上学生涯，就觉得一些不适应吧，所以可能会反复想，哎呀自己这个假期怎么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就过完了。 开学焦虑症有，但是没有很严重，主要是感觉作业还有没写完的，就挺慌的。主要是又初三了，然后就感觉下学期就考试会很多，压力会很大。开学前再看一看，巩固巩固上学期学的东西。一开始节奏可能会很快，所以说要不巩固的话，可能会跟不上。 这样的一种开学也好，还是上班前的这种焦虑也好，它是一种正常的情况吗？我们怎么来定义这个开学前的焦虑呢？ 是一种正常的情况。因为从整个大环境来讲，你说学霸，学霸会很清晰的知道我哪儿学得好，哪儿还有不完备的不完美的地方，我还应该再怎么样干。但是已经到了该休息的节点了，好放假了，我是不是能够喘口气，心里想着我还有哪儿还不完美，我还要再补上那一块。但是另一方面从体能上从各方面都告诉自己，哎呀放寒假了我要休息一会儿，这是学霸。学渣也是一样，没有哪个学渣不想变成学霸。他们会觉着，哎呀我要是干了这个没准开下学期我就会好一点，没准我要干了那个没准我成绩会提高一点。其实不管是哪个层面的孩子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焦虑，只不过就是每一个人心里的这种表达和承受能力不一样。老师也是一样，其实老师往往是现在的老师确实越来越难干啊，假期里面孩子还能说放纵自己一把，但是老师想着一开学我就要应对这样那样那样，几乎这一个假期就不敢休息。除了春节这几天必须的走亲访友，剩下的时间即便没坐到电脑跟前备课，其实心也没有完全在放松，自我放纵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焦虑无论是孩子还是老师是客观的。 都是一种很正常的一种状态哈。那有没有出现过一些极端的案例，比如说如果说这个焦虑我没有给他很好的克制住，就会发展出一些不良的一些行为，会有吗？ 这个确实是有， 焦虑这个事儿吧，它不是说我今天焦虑了明天就还是保持同一个水平，它有的时候焦虑到一定程度，它这种焦虑的情绪是累加的。 嗯， 你比如曾经就我就知道一个小孩哈，嗯，到开学初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走极端的就自杀了，就非常极端的一个事件出现。原因起因是什么呢？是放了假就一堆的作业，其实学校的作业并没有多少，然后这个孩子本身很优秀，家里给留了一大堆的作业，家里这堆作业一直都在做，这孩子本身也是一个很听话很好的孩子，一直做到快开学了， 嗯， 这堆作业刚葫芦完，然后一想学校留的作业还没干呢， 嗯， 就觉着哎呀明儿一上学这什么都没干呢，没活路了。 嗯， 所以孩子们的这种焦虑它是在不断不断叠加的。其实人在每天都有一个生物钟，24小时当中它需要睡眠，需要吃饭，有休息，有上课，有这样那样的时间哈。其实这是小的节律，大的节律也是存在的。 嗯， 有的孩子你像我们现在开学以后，有的我就看老师和学生的对话很有意思哈。原来一说怎么样你休息好了吧，好学生说什么呀老师，我这一假期根本就没闲着，我除了过节这几天剩下我都在上补习班。然后不上补习班的所谓我们说的学习不好的孩子说，哎呀老师我老想着学习，我根本就没玩踏实。就不同的孩子他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现在呢一问怎么样学的怎么样，不用说你休息的怎么样，都是问你这一假期学的怎么样。就变成这样一种情况了，好像假期里面在额外的加班加点的学成了一种天经地义的事儿，完全没有考虑人在大的这种生物钟下也需要休息。有的孩子直接就说，老师一年就歇一个寒暑假真没劲，我就觉着俩月就得歇一回，俩月就得来一回寒暑假 还不过瘾呢，劳逸结合哈。杨老师在学校带过这么多学生啊，有没有这方面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确实是有些学生在刚开学的时候会感觉到压力特别大。比如我知道一个孩子到了开学了这一天，背着书包到了学校门口，忽然眼泪就开始流下来了，完了转身就不想再去学校了，这是他焦虑的一个表现。 已经上初中了是吧？ 对，已经初中了。然后还有的孩子，其实就像刚才穆老师说的，每一个无论是学霸还是学渣，每一个孩子都想成为一个成绩优秀的，能够让父母骄傲的孩子。他想要学习更好，但是另一方面，人的这个生物钟到了这个休息的时候，所以有一些同学他内心会矛盾。我想学习，我想要利用这个假期的时间让自己有一个提升，但是大家都在休息，我的身体已经在休息了，所以他焦虑，在这种纠结矛盾之中，可能一整天心情都不好，然后甚至做了一些自我伤害的事情，但是他什么任务也没有完成，所以积累到最后这一天的心情会更加的糟糕。 过度焦虑是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无处宣泄。如果说我这种情绪我能够及时的给它宣泄出去，或者通过什么合理的方法给它解决掉，也就没有存在说这个焦虑了哈。那这方面可能在家长方面，因为放假嘛，孩子大多都是跟家长在一块儿的，这方面家长是不是也应该适当的干预一下呢？ 干预哈，还不如说家长应该适当的放手。你想这孩子一天从早上七八点钟到学校，到晚上四五点钟放学，整个这一天都是在学习状态。这个在学校的学习状态肯定是有严格的时间表在那儿，45分钟一节，45分钟一节，然后到放学。然后放学之后包括周六周日，实际上现在孩子能够缓解孩子焦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家长要自我控制，控制别老去掌控孩子的自由时间自由空间。 控制欲别那么强。 对，控制欲别那么强。 嗯， 甚至我们有些家长呢就在孩子放学以后包括周六周日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班，报什么样的班呢？美其名曰说我为他很学习很辛苦啊，我为了让他学习 辛苦之余能够放松一下。你看，我给他报了篮球班，我给他报了足球班，我还给他报了网球班、乒乓球班、滑冰等等。你看，我给他报了这么多让他放松运动的班，实际上在孩子看来，像赶场一样的，这个课上完了上那个课，那个课上完了上那个课。我就认识一个八岁的一个小孩，当每一个家教教他都是家长认为是娱乐活动之后，这孩子耷拉着脑袋说，哎呀，这一天一天的呀，很痛苦的。 就是家长他认为的好和孩子觉得的好是不一致的。 还在怀念刚刚结束的寒假生活时，开学季又到了，中小学生面对开学前的种种焦虑也随之而来，心理学家们称之为开学焦虑症。开学焦虑症有哪些表现？如何应对开学焦虑症呢？有什么样的燃点可以激发新学期学习和生活的热情和动力？本期教育面对面和您一起关注。 刚才我们上阶段聊到了这个家长认为的好和孩子认为的好不是一个概念，有的孩子已经开始焦虑了，但是家长还是没有发现，觉得没有什么呀，我这是为你好啊。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哈，如果要是在孩子在家里边会产生哪些情绪或者是表现，家长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家长和孩子的感觉往往是不一样的，而且在这一个假期正赶上寒假，是里面有春节嘛，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自己过得挺辛苦的，带着孩子旅游，带着得照顾老人，然后把孩子吃喝都安排得好好的，然后到开学了，这孩子反而倒什么都不干了。家长会觉着，哎呀，你这一假期你看我把你伺候得多好啊，你休息得多好啊，怎么该开学了一问作业啊，行甭管甭管了，然后再说什么都躺在那儿玩手机，往沙发里一卧，实际上这就是孩子焦虑的表现，越焦虑越不想干事儿，越焦虑越觉着作业没做完，越在那玩手机打游戏。所以这些个表现其实是很明显的孩子们焦虑的表现，如果这时候家长在不断的催啊催，反而是加剧孩子的焦虑情绪。 除了刚才穆老师说的这个就是末日狂欢型的，还有一种学生就是唉声叹气型的，玩着玩着唉，没什么原因，就是不开心，心情不好。这是一类学生，可能还有一类学生是忽然脾气忽然变大了。家长问了两句，哎，作业写完了没呀？管我干嘛？哎，管怎么这么多呀？就忽然脾气很暴躁。我觉得这些都是他焦虑的一个表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开学前的焦虑紧张怎么办？一起来帮您赶走开学前的焦虑症。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分别是家庭教育专家穆怀泽老师和北京市陈君伦中学初三年级语文教师兼任班主任杨海龙，欢迎二位。我们刚才聊到了关于这个焦虑哈，其实这个在初三和高三这两个节点，其实关于焦虑的这个紧张的表现也是相对比较明显一点的哈。两种啊，初三高三的学生还有哪些特别的提示吗？杨老师， 因为初三和高三正面临着压力，这个压力其实一方面是家长和老师给的，更多的一方面其实是自己给自己的，因为同学们渐渐的意识到这一场考试可能对我来说很重要，那我需要一个好的成绩，我也希望自己能够考好，所以这两个节点，初三和高三的学生，他们可能会给自己的压力会更大。那么这一部分学生我觉得可以适当的来采取一些小的措施来给自己缓解一下这个压力。 比如说 其实对初三和高三的学生来说，缺觉是他们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睡不够。那假期我好不容易我终于可以睡觉了，于是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晚上可能会玩一会儿手机，玩一会儿游戏。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在从今天开始，这不马上就要开学了吗，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状态，把自己的生物钟提前调节到上学的那个状态，这样的话会更容易接受开学时的这个生活的节奏。 提前适应一下哈。莫老师， 我觉着高三的孩子可能比初三的孩子还多一层焦虑。为什么呢？高三他面临着升学，往往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其实他都是很迷茫的。升学我到底是选什么专业，我选哪所学校，往往现在的孩子们其实迷茫在哪儿呢？我的是拿自己的分数去 匹配哪某个学校、而不是拿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和职业未来职业发展方向去匹配自己要选择的专业和学校、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也希望学校包括各种社会机构能给予孩子们更多的比较科学专业的指导，让孩子们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正确的路，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努力，那么他成功的可能性才会大，这时候孩子们的焦虑就会有所缓。 看到一组数据哈，就是在影响孩子的四个因素当中，这个家庭因素占到了50%。我在想，这个50%是不是也带有一些家长的一些情绪呢？就比如说家长快上班之前，他会有工作之间的焦虑，这些焦虑每天在孩子面前，哎，马上又要工作了，哎，太累了，是不是也会传染给孩子？这方面是不是也得注意？ 对对对，家长的情绪肯定会传导到孩子那儿。如果家长是面对一种，就像刚才杨老师说的，面对工作有一种期待，哎呀，明儿就该上班了，我又该这么，然后挺高兴的一个状态。你明儿上学了，你有什么想法呀？如果是这么一种状态的话，也会传递给孩子。所以家长如果要是唉声叹气，孩子也会觉着外面是一片漆黑。 是，能量和能量之间是得能相互传导的哈，多传递一些正能量哈。那么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可以解决这个焦虑的一些方法哈，那么也就是下周一了，我们这个学校就要开学了。然后又要开始步入一些新的生活了，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返校之后哈。返校之后可能孩子不能一时间适应这个学校的生活环境，通过什么好的方法能够更快的适应这个学校的生活节奏呢？杨老师。 我觉得其实对于老师来说啊，每一学期的第一节课都是最难上的，因为这个时候看到学生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他倒也没有走神儿，但是他就呆的在那坐着，要说想什么吧好像也没想什么，就是发呆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呢，我们怎么能够让自己用更短的时间让自己走过这个状态呢？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啊，可以提前的预习一下自己下学期比如第一星期我要学的内容。我觉得我是这样来缓解自己的焦虑的。比如我在开学前一周，我会提前备好开学的第一周的课，这样无论开学的那一周来了什么样的事情，我都能够很从容的去面对。然后另外呢，我觉得学生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比如我这一学期我每天去读一篇文章，或者说我一直在连载的那个小说我每天写多少字，或者说我月考达到某一个成绩，这个目标可以是自己学习上的，当然也可以是自己比如让自己觉得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为自己设置一个小目标，然后一点一点的去达成，他会特别的有幸福感。 我觉着从家庭这个角度来讲呢，家长要做一些功课。孩子们在开学之前呢，首先家长要安排好，合理安排好家庭的时间，不要让孩子特别累。身体健康，主要我觉着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身体健康。身体健康里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让孩子吃好饭、睡好觉。因为是过年嘛，大家都觉着吃好饭、睡好觉多简单的一个事儿啊。可是往往涉及到过年的时候，吃多了、油大了，或者到开学了，再加上孩子紧张、焦虑，再上点火，一开学生病了。这也是影响孩子学习情绪，他自己其实也是不想生病的，也是满怀热情的想去上学，但是生病了肯定会影响孩子的情绪，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心理因素也很重要。在这个时候，即便是作业没做完，家长也别再碎碎念了，你看你这一假期你这也没干那也没干，就是说好，这一篇翻过去了，新学期咱们好好干，让孩子从心理上好翻篇，我从头开始，我又是一个崭新的最好的自己。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沿着正确的方向去奋斗去努力，孩子们才会体会到成功，才会有成功的喜悦。所以如果努力的方向不对，是孩子们是更会焦虑的。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在这个时候给孩子的指导，更重要的是听学校的话，听老师的话，然后别额外节外生枝的给孩子弄一大堆的额外负担。 就关心要关心在点儿上， 对， 同时要懂得学会放手哈。也非常感谢今天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希望我们赶快赶走开学前的焦虑症。 开开心心的迎接新的学期。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还记得上个铃声多精粹，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 还记得当时头发多么黑，忽然被时间沾染了灰， 春想在脚步飞扬不会累，赶赴一场欢愉青春的约会。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乡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对于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我市扩散条件有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10到40微克之间，全市各区域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听众朋友，2018年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依然是环境保护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制定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3年计划，出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呼吸清洁的空气，喝干净的水，吃安全的食物，是保障公众身体健康的基础。2016年5月，环保部率先在长江经济带启动了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环保执法专项行动，沿江11个省市、126个地级市共排查出490个饮用水水源问题。在环保部及11省市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到2017年12月底，这490个老大难问题被逐一解决。2018年，饮用水水源地的整治工作将拓展至全国。根据部署，今年将完成长江经济带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饮用水水源地、其他地区地级及以上城市地表饮用水水源地的清洁整治工作。此外，所有县级及以上城市将向社会公开饮用水安全状况信息。土壤污染事关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在十九大记者招待会上，环境保护部部长李干杰表示，不能让土壤污染影响到老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水缸子。2017年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已经全面展开，2018年我们将继续深入推进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年底